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半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就中秋节，咁啊，个个都要早收工嘅，咁啊，我哋都要早收工，咁但系早收工 咧，跟埋地铁一样啊。 你哋收工嘅时候咧，我哋啊早开工，咁变咗我哋都可以早收工，咁啊我就要去狮子山睇下啦，系嘛？ 你行上狮子山？ 我未必行上去，我喺乐富下面咧，就可能会下面瞻仰上去吓。 O K， 咁啊，今日阿柳 Sir 上嚟吓， 因为阿龙上咗狮子山，你上狮子山揾佢啊？ 系啊， 我哋啱唔做节目。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土伯咧就要团圆啦，系咪啊？ 可以，亦都可以唔使嘅， 可以唔使吓，即系你话团圆嘅。 喂，而家呢个时间点团啊，大佬又塞晒啫。 系啊， 喂，唔好讲埋啲废话啊，你两个好唔好啊？直嚟啦， 直嚟啦！ 咁啊，系啊，时间好紧要啊！咁啊，今日咧就其实系好多啲即时新闻、都好爆、其实系。咁啊，就嗱，主要啦，就其实我哋见到早几日啦，就谂住就系话见到蓝组啊，就俾人哋传就话咧，原本就话可能会五样诉求咧，又会让多一样，系咪？咁啊，最后尾让嗰样嘢就唔系五大诉求嚟嘅，让嗰样嘢原来咧就其实、呢个就系民建联就成功争取吓、就系咧用呢一个收回土地条例啦，就收翻即系嗰啲即系地产党嗰啲地啦，系咪？ 中地，新界中地， 中地啊， 系啊， 仲有农地嘅系嘛？ 农地中地啦，总之样系。 咁今日呢一个另一种爆，仲话呢一个咧，即系高尔夫球咧就全收添。咁啊，即系呢个正式斗地主啦。咁你见到咧，仲要加埋咧，今日就系话呢一个首次税啊，咁亦都系罕咗欠。 准备二读 系首读咋？ 二读 系咩？ 嗯， 我见到就，总之就一定系立法啦，就势在必行啦。呢、這个就系翻到嚟咧，就系即系做呢样嘢。咁呢个咧就当然系听从呢一个人民日报啦所讲啦，因为佢话即系其实评估过，即系香港最大嘅问题、最深层次嘅矛盾就系话你哋嗰啲楼、啲地啊，系嘛，即系又少啊，又冇人冇地起楼啊，咁搞到啲后生仔咧就非常之火滚，系嘛？ 呢、這个咪阿胡锡进嚟完香港之后咧， 唉。 有一个访问佢咪翻去讲咪就系呢样嘢咯，佢就话：哇，原来即系香港人 咁阴方噶， 咁细噶 啊！ 咁当然啦，呢、這个系。 你今日先知咩？ 北京唔怕，北京有五环、六环、七环，仲有跟住有红湾新区。 不过我觉得咁，从一系列吓、啊，由收管理条例到呢、這个即系空置税等嘅嘢咧，其实系打击呢一个嘅地产商嘅一个显示嚟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今日呢一个嘅政法委咧，亦都系喐李嘉诚。 其实系资本换血， 系咪？ 资本换血。 嗱，再加一个新闻， 嗯， 就系、是嗯、召晒所有嘅商家佬入去呢一个嘅礼宾府，主要系中企咧，就系、是、要求佢哋咧，唔单止系要拥有香港大企业嘅控制权，亦都系要有管理权。 做晒啦， 即系话。日后好似国泰咁， 国泰咁咯。 我中意炒边条友就炒边条友。 嗯、 OK， 我透过我经济嘅控制嘅方法，而喺政治咧发挥影响。 但其实呢样嘢其实系非常之急嘅，本身就冇谂住搞嘅，系国 但系你见到佢一系列咧、一次过好似系出晒所有招数咁、 嗯， 由喐李嘉诚，再推出一系列嘅打击呢个地产霸权。 听话嘅就好似新鸿基咁样啦，你要摆个档位喺度。系嘛？ 都大件事啊！摆个档位已经大件事啦。 系啦，唔听话嘅，走咗李嘉诚嗰啲就批斗你 吓。 唔系好在你嗱，你睇李嘉诚嘅一样嘢，好精彩嘅就系、是，即系佢上一次讲嗰样嘢咧，即系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我已经有啲 shock 噶啦。跟住喺一个现场里边驼晒背噶啦，因为好耐未见过现场嘅真人咧，就系、是。喂，大佬，佢话要对呢啲年轻人 未来嘅主人翁 网开一面， 系啦。 喂，大佬， 咁今日就俾呢一个政府委批斗。 果然系香港第一首富、哦。 咁今日就俾呢个政法委嘅微信号咧就批斗，咁就话咧咁样系纵容犯罪啊！咁即系当然啦，你见到林郑咧，其实咁谨小慎微咧，就企喺党条路线咧就跌得好紧嘅，其实就系、是。咁但系而家唔止啦，咁你见到就系话一系列嘅招数，包括首置税啊，包括就系呢个收地啊，咁全部都系斗地主嘅行动啦。咁、斗地主嘅同时间，佢亦都要换血啊嘛。而家就反而系资本换血先啦。咁就话咧，即系呢个好似新华社嗰啲就喺度讲呢啲地产商，喂，你哋要识做啊，或者咁讲啊，你哋咧就其实系时候咧就做翻啲即系正路嘅嘢啦。 点解咧？即系我哋要探究一下呢个原因咧。其实同反送中呢个运动咧系、完全有密切关系嘅。因为喺老共嘅角度。反送中面对一个咁大嘅挫折嘅时候咧，佢第一个其中一个分析，除咗年青人之外咧，另外一个就系在于建制派啊嘛。 嗯， 地产商其实就系香港最大嘅建制派嚟噶嘛，系即系支持香港嘅一个好重要的建制嘅力量嚟嘅。 嗯， 所以经过呢几个月嘅风波，除咗证明咗老共系寸步不让之外，第二样嘢就睇得到嗱，我要全部搞掂嗰班友。 嗯。 因为你想想当日在整个反送中运动里面有一个是暗地里是帮手助攻的人就是石禮謙、石禮謙就是香港地产界的第一大代表 那那时候你说修例的时候那他就出手他那个、高银金融那就是塌定咯是吧原本他投了启达达地就即是宁愿就牺牲他那二千万订金呢都要塌的那其实呢即是刚才我们讲啦即是那个所谓的即是有好多就是三十个央企咧，就入咗去礼宾府啊，就同阿林郑就单独会面。咁其实呢样嘢系搞得好急嘅，点解急法咧？咁其实本身佢原本佢呢班人咧，即系呢班咁样嘅央企咧，就原本就嚟香港就出席嗰、那个即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嘅。咁但系咧就突然间就系话要见林郑，咁所以咧 临时临急 就换走晒就头，即系呢啲公司嘅头号人物过嚟香港。咁所以呢班大春代咧就而家咧就其实差唔多喺晒香港咁滞嘅。 唔系，其实佢呢个系俾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即系你呢班嘅香港嘅企业。OK， 嗱，一方面 我喺呢、這个空置税啊官收回官地条例里面咧，我辱你， 你就冇反对我啦。 第二方面，你要走啊嘛， 随便走， 随便， 我换替代你。 OK， 攞样国企嚟替代， 我唔介意啊。 听话嘅就喺大陆让利，唔听话嘅。你就由得你走，係咪？即係大陸讓利咁好簡單啦，即係其實譬如住新地咁樣，咁大陸好多開好多呢啲咁樣嘅項目啊俾你圈囉，係咪？ 唔係新地冇辦法㗎，喺上海有個地盤300亿，咁總投資成1000亿。 係呀，其實 咁所以佢被逼嘅要擺個人入去。 咪所以你對香港嚟講呢，呢、這個基本上呢係民工無限。 嗯， 亦可以形容為就話、是、你聽話你就大把錢，我可以即係益你。 其實 你唔聽話嘅話 ,OK?我就喐你。 嗱、啊，你睇蘋果點樣講啦？蘋果其實佢又真係，其實蘋果啲料都係路頭度收翻嚟嘅。咁佢就話啦，有三位國企高層就其實就爆料。咁其中一個國企高層咧就話啦，其實佢嚟之前啊，其實去咗深圳即係開會先嘅。咁佢哋開會咧就喺度講啦，喂、究竟可以點樣為即係而家中國最大嘅政治危機降温啦？其實係幫政治危機降温都講到明。咁降温嘅做法，咁喺香港，咁就當然係大，又買公司，又買股份，係嘛，又要攞埋控制權。咁同時間又即係其實咁，你梗係要換血啦，係嘛，冇人讓出嘅話，你點樣入嚟咧？咁其實咧，就其實佢嚟同香港，即係阿林鄭會面咧，其實仲要講，其實講好多嘢，就係講香港未來點樣發展，重要就係講你究竟有咩優惠政策叫呢班人嚟？ 嗯， 即系其实你要让利俾佢哋，即系你让利，即系你要政策上面，即系其实要喂放松啲啦，系咪？ 因为点解咧？我亦都谂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即系度呢个问题嘅话咧，即系思考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李嘉诚点解可以人到无求品质高、 嗯？ 因为其实佢已经喺香港嘅业务或者佢嘅盈利已经系占咗10-20% 嘅啫嘛，樓係咪應該係咪 啊？好少嘅啫，冇乜所謂，對佢影響咁大。 嗱，如果你面對喺反送中呢個運動裏邊，如果我係大媽手嘅話，都要有一樣嘢要度嘅，就係話我越嚟越依賴你嘅話咧、即係我係俾你揸住春袋嘛。用你頭先個説法就係、是，喂，我嘅自由同埋我嘅空間係越嚟越減低，咁佢就借住呢個機會咯。即係正如我哋嗰陣時候分析國泰一樣啫嘛。其实佢系焗紧太古，你冇瘾啊？我帮你食埋佢啦，系、咪？ 逼你汇丰卖埋咩俾我？ 又冇瘾啊？我帮你，我 而家你大就做你大股东噶啦，汇丰都 我就做你大股东咯， 系 ，系咪？喂，第一呢啲咁嘅企业唔单止系香港好重要，亦都系全世界好重要啊嘛。嗱，你听多一个信息会谂到，喂，佢买呢一个嘅英国嘅交易所。 黐線啊， 係嘛？當然我覺得就英國佬如果醒爬嘅話，除非真係好莫財 咧， 一定唔賣俾佢啊。 純粹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嗱，啱啦，我就正想講呢個 point。如果你想做戲嘅話，就話俾你聽，喂，而家我係喺經濟上邊係一個霸權，控制全世界啊嘛，係咪？你中意 OK 就係俾我買，你有着數；你唔中意嘅話，我亦都可以收購咗你，跟住喺。唔單止喺經濟上控制你，亦都喺政治上控制你、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睇翻而家咁嘅局咧，喂，最近呢幾日發生嘅嘢咧，係全部針對建制派嘅喎，你有冇發覺？ 呢個當然啦，大佬，土地收回條例當年係曾蔭權話用噶嘛，係林鄭月娥做緊發展局局長啊，當年。咁後尾阿六八九梁振英上咗場之後，咁受到新世界支持啊嘛。咁跟住翻出嚟就係取消咗呢個土地收要取消公土地收回條例收地收中地嘅方法，就改咗用呢一個嘅公私營合作啊嘛。咁結果公私營合作咪搞到亂曬咯。咁甚至林鄭都係噶，喂林鄭喺蔡海偉喂諗曬啲方法搞呢一個劏房，喂可以突然間喺啲空地裏面起嗰啲組合屋，每度起3-4千間組合屋，結果林鄭都搞唔到啊？點解？喂，因為啲劏房要賣咗先啊嘛。大家諗唔明點解新界咧，點解元朗都要起咁多劏房啊？喺錦上路都要起劏房，因為原來啲劏房咧分開3個買咧，原來我哋3個人夾錢買三間樓咧，原來可以打通嘅，咁啊可以借到唔同嘅錢啊，咁啊結果就可以做到銀行按揭，咁所以劏房咧有市場嘅，咁但係啲劏房未賣嘅時候，咁啊林鄭月娥咁好嘅政策咧係冇辦法推行的，因為點解咧？因為原來推行劏房其實香港個打從有3-4萬間劏房。如果你係佔據咗3000間嘅組合屋出嚟俾人住， 劏房嘅租金即刻会下跌嘅，令到楼价。 但 系 个问题嘅重， 但系林郑系做唔到啊嘛，佢咪怪地产商咯。 个问题嘅重点系乜嘢咧？喺呢一个 moment， 嗯 ，OK， 喺特别喺反送中条例之后，呢一系列所谓嘅政策措施，头先你讲嗰啲嘢，即系解决劏房嘅问题啊，解决即系香港人嘅住屋问题嗰啲，喂，老实讲系长久以嚟嘅问题嚟噶啦。点解喺呢一个时候系密密集集咁一路出击咧？ 喂，佢咪就 我覺得咧，就我咁樣講啦，即係其實佢想鬥到阿李嘉誠或者本地華資呢啲啦，其實係順手牽羊嘅啫。佢主要嘅矛盾唔係佢哋。其實嗱，即係如果你講翻頭先路透佢自己本身引述嘅消息，就係話其中一位即係開會嘅高層就話，其實咧你而家即係當然啦，佢講到就係話而家要做嘅嘢咧，就係為中國最大嘅政治危機降温，即係香港啊！香港而家係。中國最大的政治危機嚟嘅，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其呢位咁樣嘅國企高層就話，香港嘅商界精英當然沒有做得足夠，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不是我們的一員， 所以我要取替你。 但係咁講，嗱，即係當然佢要取替你，但係其實主要的目標係咩咧？ 亦都恐嚇你。 系 取替噶啦，唔系恐吓噶啦。 但系佢主要个目标系咩咧？其实我觉得系攞嚟回应咧呢一个美国而家即将立法嘅呢个香港 关系法、 香港民主人权法。点解咁讲咧？嗱，香港民主人权法咧立咗之后咧，你就唔可以做得咁粗暴、咁明显嘅一啲干预。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喺所以佢以后如果要干预香港政治嘅话咧，佢就要用微观协，佢就只能够咧用老板呢啲咧，就做一个微观维稳。你唔系即系政府管唔到你啊，黑警管唔到你啊，搵你老板嚟管你咯，系嘛？嗱，呢个咧就佢而家正正就系不满香港嘅啲即系呢啲商界嘅朋友就系管唔得住啊嘛，系嘛？即系 利益，利益你系攞啊，即系立法会你就要利益， 系啊系啊，包括点解 影响政府政策？ 即系我哋见到呢、這、一个 唔系你睇翻国泰就知噶啦、啊，即系用你呢个论述嘅话咧，就系、是、国泰就系咁咯， 系、 第一提醒你所有嘅员工，无论喺你唔翻工嘅时间里边。你都唔可以咧，係參與呢啲嘢啊嘛，係、咪？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政治恐嚇嚟㗎啦，製造嘅白色恐怖嚟㗎啦。所以你唔係淨係解決嗰個基層嘅住屋問題咁簡單，基層住屋問題呢個係一個藉口，但係實際上背後係有一個嘅政治嘅動機喺度啊嘛，個 political motive 係好清楚。 咁咪好想學新加坡一樣咯，新加坡嘅大企業、大公司，新加坡政府都會有股份喺裏邊㗎嘛。系咪先？咁但系其实喂，系咁样系唔掂嘅，因为如果你一咁样做咗的下咧，做嘅的话咧，你香港就唔系一间金融中心。 系啊，因为你以后咧，即系其实就系等于就话香港咧本身由 100% 嘅经济城市变成咧，除咗要讲经济之外，又要讲埋政治， 要讲政 治挂帅，系啦、啊，即系你 咁。但系佢 上面有 对老共嚟讲呢一条桥系 work 啊嘛，喺内地 work 啊。 內地 話完全係乜？ 你咁會搞死香港嘅，其實係 嗱，老實講，你盤算下佢哋嘅思考真係老實講，唔係我哋嘅腦嚟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要你要解決香港嘅問題嘅話咧，係好本來係好輕而易舉。如果佢用呢一個方法即係話咧，佢顯示一樣嘢，就係我繼續硬落去。OK 嗱，我解決唔到嗰班建制派喺重要關頭嘅時候唔企我嗰邊嘅話咧，我用呢啲方法 OK 幫你買咗佢。或者系甚至乎民工冇客去喐李嘉诚，咁你班友仔惊啦啩？系咪？嗱，你大把生意，学你话斋，新世界啲喺海外入边做咁多生意，几百亿啊！你想唔想继续做先？ 唔系，有啲人想做咪企站台咯，唔光正几廿岁，咁啊为咗自己个地盘啊嘛。 咪就系企喺佢嗰边， 企喺就站台啫。 其实佢呢一套咧，就系管理内地嘅所谓私人企业嘅方法咧，系照套翻香港。 但系唔得嘅你阿土，如果你咁样就唔系资本主义。 唔系我唔系话佢唔，我唔系话佢得唔得， 大佬。 我唔系话佢得唔得，而系在于佢嘅用心就系咁样。 咁咪幼稚咯呢个谂法，呢个咧就系饮幼稚咯。因为你真系实际上，而家好似特朗普咁钳制美国公司，又叫美国唔喺公司唔喺中国设厂啊，搬翻去美国啊，咁得唔得得噶？冇公司听你噶嘛，大佬啊。咁 所以头先佢个讲法就好清楚啦，即系因为美国准备要过即系香港人权民主法案。O K， 嗱，即系你老板管你唔好乱讲嘢啦。你呢个香港民主人权法喐唔到噶嘛？但如果你系即系宏观上面揾差佬黑警啊，嗰啲嚟搞你，又揾 嗰啲系喐到噶嘛？ 嗰啲咧就喐到啊嘛。咁所以要避开呢一个香港民主人权法嘅一个制裁嘅话咧，咁佢就揾老板嚟喐你啊。咁老板喐你，其实佢有好多理由噶嘛，系嘛？我睇你唔顺眼，咁佢就可以专登作啲老人。 即系打到最后，其实都系唔弱嘅， 系唔弱嘅。 因为点解咧？喂，嗰、那个民意系冇办法，只系再逆转嘅，同埋美国人都会睇紧。喂，原来你用翻国内去管理人民，系透过企业个方法去做噶。 嗱，呢个就好危险啦，就系、是、在于咧，惠誉咧，啱啱 你仲系呢个国际金融中心， 惠誉啱啱就调低咗我哋评级。咁调低咗我哋评级之后咧，咁而家我哋同大陆咧就争两级，咁仲要就将我哋展望咧都调埋负面添。咁佢即系其实惠誉佢嗰边讲咧就系话啦。但嗱，調咗負面之後咧，過往嘅經驗咧，係有六成嘅機會，67% 嘅機會咧，係會再降級嘅。所以其實咧，香港已經係即係其實喺一個即係 warning list 嗰度啦。 如果你再加 warning letter 啦，如果你再加埋檔期嘅話， 嗯 ，OK， 如果我哋啲大 Masa 真係一就腳軟嘅，控制一下啲員工嘅國泰咁，二就係、算啦。我唔同你玩啦，卖俾你 啦。 而惠誉嘅取态 咁你就 PK 啦。 而惠誉嘅取态好简单，佢讲到明就系话佢两个理由嘛。第一就系中港即系两地啊嘅政治经济咧就越嚟越融合得犀利。第二就 系一国一制啦，真系。 第二就系喺呢一浪咧嘅示威浪潮里边咧，佢见到嘅就系中国内地官员咧喺香港嘅角色咧就越嚟越明显，能见度越嚟越高，越嚟越指指点点，即系中央干香港嘅内政咧系越嚟越离谱，咁所以佢要调低香港嘅评级咯，系咪？即系咁简单啫嘛。其实如果你要再参多手过嚟，你再要全面维稳嘅话咧，咁香港咧就好快变深圳嘅咧，呢、這个就系、是。 咁咪即係冇咗香港嘅特色囉，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 不過阿爺好矛盾嘅，佢呢邊貿易戰嗰邊啊，呃人哋國慶就收佢關税，係咪？即係咁啊，特朗普俾15日，佢即係分明睇佢眼尾，我收遲你15日。咁啊，跟住又話買返人哋農產品，所以好奇怪㗎。咁同埋惠譽呢單嘢呢，即係我諗即係唔係咁重要，因為弱勢啦第一。但係其實標準普爾同埋 Moody 呢喺17年已經降咗香港評級㗎啦。咁根本中國就已經俾咗 warning 警告中國㗎。咁但係中國都唔感覺有呢個問題香港。咁所以 都唔驚 繼續嚟。咁而家惠譽呢係著落頭卒。喂，越南而家問題就係惠譽而家就跟 Moody 同埋降評級啊，即係兩年後。 Moody 冇降評級。 唔係，一七年降咗一次啦已經。 哦，真 係。即係如果惠譽而家降呢級就跟翻佢哋嘅啫。但如果你都係唔聽嘅咧，就真係你真嘅咧，就係 Moody 同埋標準普爾。喂，咁到時咧就香港就大鑊噶啦，你所有嘅營商 成本都高， 所有成本全部你做生意高曬，啲合約全部高 ，cost of capital， 冇人會再嚟咧香港簽約啊，同埋做生意做貿易噶啦。喂，所以為咗珠寶，喂，點解啲人要揾啲珠寶過嚟啫？因為你喂大佬，你啲乜嘢都平，大佬我就喺度借錢都 OK。咁所以有陣時啲人話喂，究竟？即係我輪交所呢啲一樣嘅做戲嘅啫，因為一定唔係嚟收購佢，喂冇可能嘅根本。你如果俾你鉛記咗輪交所，你係會知道曬所有嘅買賣盤嘅。你有港交所已經知道曬所有買賣盤係乜嘢啦。咁而家我覺得輪交所單嘢有陣間節目再講就係、是、話，可能佢根本就係為咗阻止咧輪交所咧收購間以前嘅湯森路頭呢間通訊公司。乜呢啲遲先講啦，但係總之 ，anyway， 而家阿爺諗啲嘢咧好怪嘅， 唔係同埋就係 我係唔明嘅。 我哋轉頭下一節翻嚟再講下點解咁怪好冇？係 好怪，真係好怪。 佢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